朋友。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，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，伟大而坚强。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。我站在高山之巅，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，惊涛澎湃，掀起万丈狂澜，逐流婉转，激成九曲连环，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，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。啊，黄河，你是我们民族的摇篮，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，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。啊，黄河，你是伟大坚强，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，你用那英雄的体魄铸成我们民族的屏障。啊，黄河，你一泻千丈，浩浩荡荡，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，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土地下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。